Oh, e al ritorno curioso dammi il braccio mia piccina Thank you.

Thank you. 这里是 Pops 音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